6-1039。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难为你了，孩子，我居然从来没有跟你说起过你的爷爷。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就像长老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也是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他跟着长老学习了5年多的时间，已经成为当时我们这一代最负盛名的强者，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要找他比试武功，而他不仅能轻松战胜对手，而且经常能够和对手成为朋友。 对，他的武功造诣已经在短短5年的修炼时间里超过了我，不是我后来不愿意教他了，而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教给他的了。樱木他非常的强，我甚至觉得那是在梦想王国里应该也算排得上的高手了，所以我才会安心离开你们，因为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还在等着我去做。关于那力量始终是个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不知道王国里除了我师兄以外究竟还有没有人知道这种力量的具体信息。这种力量在我看来是不可控的，所以我没有让你修炼武功，是怕你无法驾驭这力量而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同时把樱木安排在你身边，既可以保护你不受黑暗势力的纠缠，也可以用他的能力尝试帮助你控制这个令人可怕的力量。 你说的没错，自打那次体验以后，我对这种力量也觉得莫名的恐惧。别说您叮嘱我不让我修炼武功，就是您让我练，我都不敢。那体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那力量也许是一种邪恶的灵魂寄生在我的身体里，使我非常痛苦。幸好那段时间有您在我的身边，幸好后来您又把他也带到我的生活中， 我真是找到了依靠，他让我看到了生活的意义和希望。 其实你知道吗，那段时间里最令我高兴的就是看到你们结婚。 是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谢谢您长老。 我记得你们结婚那年你应该是20岁了。 对，是20岁生日那天，您主持了我们的婚礼，但您没有多待一天，第二天就离开我们了。 我也是没办法呀，师兄每隔几天就会派信鸽传书催我过去商量事儿，我看事态确实很紧急，所以我就很快动身了。因为那时我就嗅到了战争的气息，刻不容缓呐。你以为我愿意离开你和我那最好的徒儿吗？啊，我其实最愿意看到你们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再生一个小宝宝。啊，没办法呀，时间不等人呐。至于我走了以后到底怎么样，我也是多少年以后才知道的。 您走后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都过着非常幸福的日子。荧幕依旧是每天修炼武功，我们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并不如愿。直到我35岁那年，我才发现我终于怀孕了。我们都非常高兴，连村里的人都为我们高兴。可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战争，孩子们，是战争。 是不是村里人说的离我们最近的那场与黑暗森林的生死大战？ 那是历史上几次重要大战中的一次，也是不堪回首的一次。 那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已经6岁了，我记得那时艾芬大概也4岁了，是不是艾芬？ 是啊，那时我还小，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都是听后来的老人们讲的。 我记得那时最厉害的应该是荧幕前辈和河马家的长子易前辈。我记得河马家有3个儿子，只有这个老大易能和荧幕前辈战胜10几个回合，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韩大说着，脸上一会儿出现兴奋的表情，一会儿却又出现哀伤的表情。是，孩子们以前就听潘大校长说过，在那次大战中河马家的3个儿子都战死了。那赢吉的爷爷呢？那么强的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像稍纵即逝的风，怎么留也留不住。森林带着浓浓的睡意，和这里几乎所有的生物一起进入了深深的梦乡。黑沉沉的夜色已成为此时森林里的主色调，好像要盖住这里的一切，只有那拼力穿透树叶间隙的星光还在努力尝试着撕裂着眼前的黑暗。此时梦之古村只剩下一间小屋闪烁着光亮，像落到地上的星星，孤独但顽强地眨着眼睛。对了，这就是赢吉的家。此时的小屋里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听着长老和赢吉奶奶的讲述，大家眼前浮现的是那个惊心动魄的画面。 那一年我35岁， 是在我这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一年我终于怀孕了，当知道我们就要有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当时我们最想第一时间就把这消息告诉长老您，那时您离开我们已经有将近15年了。 是啊，这么多年里我没有一刻不在想着你和樱木，幸好有信息鸟的帮忙，我们始终能够得到你们的消息。那时候我记得，当我知道就要有一个小家伙降临到梦想森林的时候，我真的替你们高兴。当然我的高兴还有一层别的意思。对，这另一层意思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估计这种神秘力量可能是具有遗传性的，但具体怎样我们也不清楚。你们结婚后第二天我就启程去找我师兄，我才知道他们也在时刻关注着这种神秘力量的存在，也在进行着各种研究。同时那时候的种种迹象表明，黑暗森林正在集结军队，黑暗使者就要来侵犯我们的王国了，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准备，商量着办法。我们的梦想王国面积巨大，很多事情都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要不是遇上这些事情，我肯定会回到梦之谷来看你们，来看看我至今只见过一面的小樱良。对，樱良，那名字还是我起的呢。 奶奶，樱良是谁？您生下的孩子是？ 樱吉此时瞪大了眼睛，认真地看着奶奶。是，没有人跟他提到过这个名字。 孩子，原谅你奶奶从来没有跟你说过，那就是你的父亲。 奶奶不知为什么说到这儿，又忍不住用已经湿漉漉的衣袖擦拭着眼睛。这时候一块干净的手帕递到奶奶面前，是艾芬老师，他正坐在奶奶的身边，见奶奶不停地流泪，就赶紧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放到他老人家的手上。 我父亲，我也有，真的吗？那是我父亲。 看着奶奶缓缓地点着头，英吉此时心里突然涌现出数不清的委屈。多少年来他曾经问过奶奶很多次关于爸爸妈妈的事儿，可奶奶总是以一句不在了来回应他，再也没有其他的话。他因此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眼前的这个老人是不是自己的亲人。他羡慕其他小伙伴的家庭，羡慕他们有自己的爸爸妈妈，羡慕他们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每天说着许多不同的话，羡慕他们在爸爸妈妈面前的各种撒娇和耍赖。直到今天亲耳听到他也有自己的爸爸，叫银良。他叫银良。他长得什么样啊？自己像他吗？他现在在哪儿呢？那我的妈妈又是谁？我的妈妈又在哪里？太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吉十几年，打自己能记事儿的时候开始，就每天纠结在这些问题当中。慢慢的他也失去了耐心，没有就没有吧。可今天突然听到这些关于他父亲的谈话，他的心头又燃起了那份执念。英吉不再出声， 生怕自己的提问会打断前辈们今天的谈话。他要听，他想听，他必须听。 那时虽然怀着银两，我却没怎么休息。我原本因为孩子的原因，心里应该充满希望和喜悦的，但却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奶奶说着，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伤感起来。屋子里突然间又安静了下来。 是啊，对于生活在那段时间的人来讲，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那时虽然我只有6岁，可已经是一个能记住身边每一件事的大孩子了。我能感受到村里甚至王国里每一个人的紧张和恐惧。 战争自古就是一种极端暴力和杀戮的行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意味着绝望和毁灭，所以善良的人们都不希望战争的发生。然而当人们为了保卫家园、保护生命而做的正义战争，却又另当别论了。我们爱好和平，但不等于懦弱无能。冲破那紧张、恐惧甚至绝望，我们才能看到和迎来希望。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不得了不得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刚刚过去，来到声音工坊的有12名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原创了一部广播剧，名叫《蓝色大海深处》。这12名小朋友啊，是经过家长和老师的帮助，成功的演绎了这部剧。而且不仅仅是前期的录制，连后期的制作合成都是他们自己在家长的指导下完成的。怎么样，我们来听听。 大家好，我叫曲晴。蓝色大海深处是我和我家宝贝7岁的汪依然一起创作的绘本处女作。 故事讲述了5个小朋友被海神召唤到大海深处，用智慧、勇气以及团队合作平息了海洋的浩劫。我们希望小朋友听后能从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惜海洋生物。 转眼间5个小朋友被海浪带到了大海深处，四周断瓦残垣。 这是哪儿啊？ 刚才我们在海洋馆，怎么一转眼就到了这儿？这是海底世界吗？ 哎呀，伟的， 给我闭嘴，哭也没有，还是让出口吧。 快看，那一位老爷爷。 老爷爷，你怎么会躺在这儿？ 我是海神，我只能用最后的法力把你们召唤到海神神殿。 海神爷爷，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 只有大海安定了，我才能恢复法力，送你们回家。 变身吧，海神战士，大海靠你们了。 我们变身后来到大西洋底，看到水草植被，一片祥和静谧，鱼虾蟹虫游来游去，不亦乐乎。 道奏起，海龟吃掉了闷死同胞的塑料袋。水母眼神不好，以为海龟杀害了同类。海洋世界充满正义感的鱼虾蟹们一边倒的支持水母，跟海龟们摆开备战状态。 你可是水母，如果你再拉着我，你就参战了，你就是大坏蛋了。 死淘淘，我等会儿再收拾你。 聪聪， 虎妹，淘淘和包仔呢？ 淘淘在那边水草旁边躲着呢，包仔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咱俩去找包仔，小柔你去找大水母王，想办法让他先停战。 大水母王，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找包仔饭吧。 现在大海这么乱，我们要赶快找到包仔。还有，如果不制止战争，海洋爷爷恢复不了法力，我们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可是我害怕。 别怕，大水母王不会伤害小水母的。 嗯，那好吧。 聪聪和虎妹到处去找包仔，小柔胆怯地绕到大水母王旁边。 大水母王，你能不能 给我住手？ 你敢对大水母王这么说话？ 大水母王大爷，不是大人，小柔是说你们打了半天也打累了，他们乌龟不是我们乌龟已经彻底被您征服了。您老人家也喝口水消消气儿，让小松给大家伙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再收拾他们也不迟。 听故事时间到了，大家都来听故事啦。 哦，不打了，听故事了。 爸爸妈妈都别玩手机了，快来陪我一起听故事啦。 嗯，那就讲一个小水晶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们来自花天地实验小学198班。 我是王家志，演聪聪。 我叫张天琪，演变身聪聪。 我叫张瑞涵，演淘淘。 我叫李子俊，演变身淘淘。 我是岳博阳，演包仔。 我是樊浩宇，演变身包仔。 我是王耀祥，演小柔。 我是肖若言，演变身小柔。 我是李欣蔚，演虎妹。 我是王文一，演变身虎妹。 我是黄九慈，演大水母王。 我是周子涵，演大海龟王。 时间有点短啊，不要紧，我们明天再来收听由花家地实验小学一年级的张天琪小朋友以及他的同学们带来的原创广播剧《蓝色大海深处》的下集。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